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三晚八点钟嘅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啦。大家见到我今晚咧就以为单拖上阵，梗系唔会啦咁样。咁喺我对面咧就有呢、這个即系等住要爆嘅呢个阿 Lens 喺度啊， 仲有你话胀爆添， 系啦， 等住要爆。 每一集咧，我都見到佢咧就欲言又止咁樣。喺呢個我哋節目結束之後咧，就捉住我哋係咁講，咁我就話不如咧，就我哋最後尾呢個告別篇咧，呢一集咧就由我同阿 Lens 主持啦。咁大家見唔到個樣子，唔係因為佢唔靚仔，亦都唔係因為佢似呢個黃錦星， 其實似羅家英啊。 係啦，佢要喺呢個 control panel 嗰度， 係啊， 控制住呢個畫面同埋呢個聲音出街。咁所以咧就。大家只見只聽其聲就不見其樣啊！咁對大家嚟講都係一個好事。 其實唔係嘅，如果大家有睇《百變星君》咧，其實可能即係融化咗喺背景度啦。可能我係唱台 咧。哇！大佬，《百變星君》嗰啲特技真係渣到，嗰支牙膏咧夾硬 key 落去嘅，真係。同埋嗰個咁嘅電飯煲，你仲好睇。 嗰時仲有個屎塔啊嘛，仲有嗰、那個。 係啦，仲有個屎塔追住阿假長嫂啊，呢個江欣燕嚟咬啊嘛。 啊！我代聽眾問下問題先，因為之前咧即係城寨書局開倉啦，咁聽眾問會印衫點樣先嗰度？ 嗱，就我翻嚟冇耐就未接觸阿大 N 同埋阿小文，咁咧就會 proceed 嘅。咁啊，當日開倉咧，就我見到其中有一位我哋嘅支持者著住呢件毛厘頭，咁但系咧佢好特別嘅，佢下邊嗰個毛厘頭咧，其實就係食神裏邊嘅周星馳啦。我呢個大家認名冇影知啦， 哎， 實際就係唐伯虎點秋香裏邊嗰個家丁造型。咁啊，一系列嘅有好多款嘅，有呢、這個功夫啦，有呢個少林足球啦，有食神啦，即係佢總之就除咗佢喺大陸合拍嗰幾套之外咧，其他全部都有。咁啊，另外一個咧，我又見到上嚟，我一認就認到佢，著住一件咧就係、是、又係呢個悲喪周星馳電影而設計嘅 T 恤。 啊！ 咁咧就嗰件就型啲，就係潮牌，好似就係陳冠希出嘅，好似啊。 嗯。 陳冠希出嗰一款係嗰啲。在这个国产007里面$100不用打靶之后呢 挥手送别、 那个、用挥手送别那张照片来做这个就是 T 恤的、 嗯、 我们就不会直得人家的剧照当然所以呢就要靠小文我就说金小文就是香港美学大师来的为什么呢就是他一早已经预见了散华真的可以做香港小姐我看过真的上网认真看过这个即新一届香港小姐的样子 99.9%是散華真化身， 同埋嗰0.01%是不是異形咧 ？Crossover 其實 都唔係嗱，你睇下喺呢個功夫裏面啊，同阿袁華喺度打情罵俏嗰個散華真咧， 嗯， 好似樣啊，真係同佢，即係真人版嘅散華真啊。 其實嗰個係咪即係佢阿媽嚟咧？嗰個十年， 我懷疑真係都唔知係 關係㗎嘛嗰個。 係啦，咁咧就所以我哋就會同阿小文合作咧，就係咧會出翻呢個蒙眼堅做呢個原本嘅造型嘅呢、這個啊。秋香姐，秋香姐的呢個 T 恤。好啦，今日咧就係、是、我哋節目嘅最後一集，咁好多人就話喂，點解咁突然結束咧？係 咯， 亦都係好多人問，點解做咗咁耐都唔結束？ 我啱啱我兩個問題都好奇，點解你兩個講嘅因為節目我錄咁多集噶嘛，點解講極都唔乾糖嘅？ 嗱，呢個就要叫做見好即收啊！嗱，香港做創作咧，就千祈唔好犯上呢個馬榮成、黃玉郎嘅毛病。 即係點樣咧？磨爛隻 就係、是、一條橋食到磨爛隻咧，嗰個啲主角咧，阿小虎咧。我想我都50歲啊，黃小虎仲係都唔知幾多歲。 而家 reboot 佢哋好似咧由頭出翻喎。 又由頭出翻啊！咁啊，馬小玲俾人強姦咗嗰陣時，唔知幾多歲，跟住就唔知消失咗添，直至到阿夏金城去揾佢先出翻嚟。咁所以咧就見好即收就係做節目嘅一個基本嘅道理嚟嘅。 但其實我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聽眾咧，邊錄咧，其實即係大家以為周星馳喂好開心好歡樂啊，或者即係有時無聊睇有線電視咪錄翻，其實而家。是越聽因為我的朋友都在聽緊嘛，越聽越傷感喎，即係覺得喂80年代、90年代一去又翻唔到轉頭，唯有係睇翻有線1、2台嘅啫。 我都話啦，我花300多元咧訂閱呢個有線咧，其實而家連新聞台都唔睇噶啦。我點解咧？新聞台每個禮拜都訪問大律師公會主席、前主席、前主席，係碌咗3個禮拜啦，已經我都唔想睇啦。新聞台都玩完啦，咁唯一睇咩咧？電影1台都唔好睇啊，因為播親都合拍片。唯有看电影2台， 得翻2台即系港产旧片。 系啦，讲电影2台就播港产旧片，一系就70年代洪金宝啊、僵尸先生啊、灵幻先生啊嗰啲我最中意睇，即系嗰啲喜剧啊，功夫喜剧。咁咧，另外就睇翻周星驰。嗱，阿 Lens 头先讲得啱啊，点解香港人咁伤感咧？而 亦都點解當初我會同李嘉宏構思呢、這個即係周星星同學會嘅節目咧？唔係淨係討論周星馳嘅電影咁簡單，嗰、那個反映過一個嘅香港文化創作嘅黃金時代。 嗯哼， 係咪？點解你話你啲 friend 淨係要睇翻打風嗰日，咪睇翻國產007咯？ 煲翻啲劇咯。 喂，十號風球嗰日啊，一撳過去就係國產007，結果睇完之後先至落街揾嘢食。 咦？但係佢有冇剪走即係嗰段，即係話即係準備打靶嗰段咧？有冇剪走咗咧？ 唯一剪走咗就係喺呢個呢、這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面咧，就隊穿牆，即係冚家鏟泥齊種樹嗰度。 嗰段嗰度可能咩粗口諧音多啊嘛，嗰段。 與家祠堂多交魚嗰個就即係真係剪走咗啦，嗰、那個就。咁、所以我覺得就見好即收就係咁嘅意思，即係話我哋一個懷緬啊，一個香港嘅文化創作嘅黃金時代咧，就不能夠咧一路都懷緬過去。 係，同埋即係其實。叫咩咧？好唏噓，即係我哋呢一代咧，係睇周星馳大噶嘛，即係十幾歲咁樣睇到廿幾歲。 你僆仔嗰陣時 咯，你咪僆仔咯。有時係屋阿媽唔俾睇，咪有時夜啲重播咪睇咯嗰陣時。 但係你係咪入戲院睇啊？ 我睇入戲院係好少嘅，即 係睇有線嘅。 有線都睇有線咯。 哦，即係你第一次接觸周星馳嘅電影係喺有線。 無線播嗰陣時好似賭俠一二之類啦。 嗱，咁我同你有呢個代溝啦，真係我係入戲院睇周星馳嘅電影嘅。 啊 譬如賀歲片《大內密探008》啊，《龍過雞年》啊，就入戲院睇嘅。即係我仲記得睇呢、這個周星馳嘅國產007嗰種嘅即係暢快。即係以前咧就去旺角啊、金星啊嗰啲咧，其實睇戲好開心嘅，你知唔知啊？ 同埋成千幾人一起笑咁樣。 係啦，嗱呢個就係香港唔同年代嘅人睇周星馳嘅喜劇咧。那個觀影的經驗很不同的、因為呢我們去看國產007和大內密探008呢是成千幾人一起笑的， 喂，但 是 笑位會不會 哄堂大笑就是這個意思、 有沒有人是笑錯位呢？未到的位置就笑定先、 不是，最撲街就是那些男 boyfriend 就看完一次之後再陪這個 girlfriend 去看就懶醒咁咧， 穿橋係嘛？ 就穿橋係啦，就 話嗱嗱， 跟住咧就呢個黃一飛出場啦，咁樣。 留意啦嗰度啊！ 咁但係咧，通常我點解會選擇旺角戲院去睇周星馳？ 嗰度係好嘈嘅戲院， 就是、因為旺角嘅兄弟咧 ，M K 仔係最憎呢啲咁嘅麻甩仔，穿橋嘅麻甩仔一發現咧就一啖借就撲過去， 穿 跟住就爆粗噶啦，收爹啦，咁就完噶啦。咁所以咧就我想看午夜場這個經驗很多人已經沒有了，我相信 Lens 未必有 最問水 在旺角看午夜場的經驗、即是我還有的，其實 我看的時候已經是少林足球的時候了，已經是很水尾了。 少林足球時代是97年之後 了，2000了大概 2001、2002那上下，應該我想是、即係嗰個年代已經係冇戲院已經衰落㗎啦。 係啦，嗰時你嗰個年代我係即係好少係細個依稀咧，我老豆帶我睇咩《雷洛傳》嗰陣時咧，或睇咩《上帝也瘋狂》嗰陣時咧，我有印象喺戲院睇嗰陣時。 嗱，周星馳嘅電影喺戲院睇嘅觀影經驗真係完全唔同，就等於當年我哋喺麗宮戲院睇呢個《碧麗莎的情人》同埋呢個即係《蜜桃成熟時》係一樣嘅。即係睇嗰啲戲咧，你就聽到吞口水聲嘅。 靜到咁樣， 係啦，靜到咧吞口水聲都聽到。但係睇周星馳嘅電影係咩呢？就係、除咗穿橋嗰啲麻甩仔俾人揼之外咧，就係、就哄堂大笑嗰種感覺咧。嗱，香港人啊，你諗翻轉頭80年代，你話今日灰，好多人話聽完奪命撈鬆都好灰。喂，其實你灰得過89年之後嘅香港？喂，坦克入城，香港人集體逃亡。在由89年到1997年中間有十幾萬香港人移居全世界、你想想夠灰的時候天天去機場送機、差不多，但你想想為什麼大家可以捱過一個這麼灰暗的年代呢？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周星馳的嗎？ 其實是跟香港的流行文化喜劇電影有關的，真的，因為你要記住那時候是入戲院看戲的，不會是自己一個人。現在大鑊到你知不知道、看球都自己一個人看， 我是啊， 呢下先大鑊。 唔好話你，我自己已經係一個人睇嗰啲咩， 唔 使錢嗰啲屋企睇。 係啦，唔使錢上去攞拎走去，即係睇 streaming 嗰啲咯。 英超 streaming 嗰啲，咪自己一個人攞部 iPad 嗰度睇咯。 咁咪自己睇嗰啲，我睇翻係英國啲 USPN 咯，但完全冇人噶，完全 冇人噶，真係 冇人條友睇咯。 睇戲都係，我覺得 係噶。 嗱，我相信好多聽眾而家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你哋有冇係究竟係入戲院睇周星馳嘅電影，定係？ 在有线电影台看，又或是买 VCD 看呢？ 那时 VCD 啊 ，VCD 咧呢个就好 old school 嘅。徐少华就话佢有啲 VCD 送俾大家，我都吓一跳，真系 有好积嘅先。 系咪？而家仲有冇人去攞 VCD 翻屋企睇咧？蒙查查 顶得住啦， 480都冇啊！我谂 不过你呢个唔难顶嘅，嗰阵时谂起个古惑仔热潮嗰阵时，咪好兴翻版嗰啲。 老翻系啊！ 我有个表弟咧，系做啲卖，做啲老翻嘅。咁有啲系嗰啲叫咩偷步版，系有啲友仔系匿入嗰个戏院度咧拍盗拍噶嘛。然后侧边喂阿强屙尿咁咩？啲人喺个荧幕行嚟行去啦。 嗯。 不过你谂翻嗰阵时，即系所谓盗版猖獗，即系电影有人睇先去盗版啫。而家直头盗版都冇人盗啦，即系系嘛。 嗱，嗰陣時其實 VCD 可以咁講啦，係即係謀殺香港電影嘅一部分啦。但我覺得唔係主要原因嚟嘅，主要原因係同香港嘅電影北上有關嘅。嗱，呢個就係嗰個合拍片嘅，即係主宰咗香港人創作嘅精神。我反反覆覆去歌頌周星馳喺90年代嘅電影嘅喜劇，點解咧？我即係可以同大家從一個嚴肅啲嘅角度去睇。嗱，我哋唔係話純粹係搞笑嘅。你諗下香港嘅電影。在全世界来讲，功夫电影是独树一帜，但是你想想功夫喜劇唯独是香港有的。 是不是说成龙即是开始的那只，之前我 四雕手 开始， 醉拳三德和尚与钟米禄洪金宝都拍不少的，其实是不是说功夫电影，是功夫加喜劇， 即是定两样加埋的。 是的，跟着什么呢？是这个 即是不是张哲那只， 唔係嗰只功夫片，即係唔係阿陳冠泰啊，唔係嗰啲，而係功夫加喜劇，就係成龍啊、洪金寶啊嗰只啦。跟住最終就係到周星馳嘅最後尾，即係我覺得仍然可以睇得到嘅電，即係幾好睇嘅電影就係功夫。跟住你諗下，愛情成喜劇，恐怖片成喜劇，色情片成喜劇，即係香港片啊，港產片。是很多时候他是将个类型我们叫 crossover。 譬如你说僵尸片就是即是恐怖加喜劇。 恐怖加喜劇。 加上爱情嘛。 是啦，就是僵尸电影咯。 是 吧，跟着你看周星驰的譬如警匪片咖喱辣椒咯。 是啦，同张学友那套啦。 是啦，就是说这个我们叫 odd couple 在电影里面，即是两个不夹的人走在一起做拍档。那在外国很多的这些警匪片里面。但是他将它变成一个喜劇嘛。 嗯 哼。然后就你见到回魂夜咪恐怖 crossover 喜劇。 仲唔知添，那度叫扣扣地啦嗰度。 我觉得回魂夜是好经典的，其实我之前在节目都讲过。即是好多时讲出香港嘅面对九七大限嗰时嗰个恐惧。所以我就话你諗返转头呢一个黄金创作嘅黄金时代个消失，好多人归咎于唔再入戏院睇，因为 VCD。其实是因为失去咗创作嘅灵魂。 对。 越嚟越多框框，我昨天看新聞都好笑，你知唔知？以後大陸的電視製作啊，要關於多啲要勾歌共產黨啊，要歌頌呢個英雄事蹟啊，等等呢啲咁嘅主旋律嘅電視劇都係喎，而家 要佔一個一定比例嘛，一定要。 咁你徐克咪走去拍《智取威虎山》咯？喂，想當年徐克拍《蜀山》幾勁啊？你諗下，local 山寨式嘅特技，搞呢個《蜀山》，我仲記得我係入戲院睇喺呢個佐敦。當時哇覺得好犀利，點解 飛嚟飛 林青霞個頭咁高嘅咧？跟住點解鄭少秋嚟噶嘛？主角係飛嚟飛去嘅咧咁啊！但係你而家睇《智取威虎山》完全 3D 嘅， 無論佢個技巧點好都好，包括之前徐克拍嘅呢、這個狄仁傑啦，《通天帝國》都係啦，係嘛？我覺得完全係冇 feel 嘅，真係。演員係香港演員，一樣係呢個劉德華，一樣係呢個劉嘉玲，係嘛？但係你完全冇 feel 嘅，點解咧？就因为你的创作里面你有很多框框限制，这个就等于周星驰刚刚上演没来的《西游伏妖篇》一样，就是什么呢？孙悟空戴上紧箍咒嘛，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类比了。 不过你讲的那些合拍片，即有时我是看过，或者有时即看完一两次是我印象没了，现在即是近十年的合拍片。 你印象没有，就算几好 我看过的，是但现在你要想起情节我完全想不回来。 好想问问美人鱼啊，你看过我看过。 美人鱼没看 西游降魔篇我看过，伏妖篇我看过， 我特登不看这几套。 长江七号我看过，但你问我呢，我完全不记得电影里面的对白。 长江号我有看的，但真的 我只记得那个靓妹做男仔的徐娇， 之后记得周星驰是民工， 系啦， 咁你俾細路恰，咁咪嗰只嘢，然後大顯神威咁樣之類。 跟住劇情係點咧？唔記得曬。 唔記得曬啦！啲咩經典對白嗰啲啊？ 美人魚我都唔記得啦，你知唔知啊？ 我就諗翻佢嗰時美人魚係電視廣告嗰段咩個攪擊嗰個畫畫嗰度，個公安嗰度就係嗰度啫，冇啦。 對白完全記不到的經典對白。 我就記得啊，邊個魷魚刺身嗰度咯，墨魚刺身嗰度咯。 咪嗰段咯，嗰段係最即係攞出嚟做廣告啊嘛，即係唔記得冇啦。 冇啦，跟住，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一個好多人懷緬周星馳，其實係懷緬香港。 嗯。 因为一个流行文化咧个产品咧，周星驰嘅电影五十几套电影创作咗，即系坦白讲，我觉得黄飞鸿系列以外啊，差唔多系以明星为主导嘅电影咧、 嗯。即系你话李连杰嗰堆人啊？ 嗱，李连杰都唔系，我觉得 再上嗰堆。 好多时嗱，你阿 Lens， 你留意一下，嗯、我哋睇电影睇创作者系咪讲导演啊嘛？ 系 徐克啊，呢、這个陈可辛啊， 嗯。 尔冬升啊，這个庄文强啊，即系刘镇伟啊咁样噶嘛。 嗯。 但系你谂下周星驰嘅电影，坦白讲，我睇咗咁多次，其实我都噏唔出《大陆密探零零发》究竟系边个导演 咧？要 Google 翻嘅先记得啦，要。 系 Google 翻先记得噶，刘镇伟嗰啲我记得，因为刘镇伟嘅个人色彩好重噶，譬如《回魂夜》啊，《西游记》，即系呢个两集嘅《西游记》等等，咁你就知道系刘镇伟。 气氛沉重啲嗰啲系。 個橋扭得盡啲，同埋有啲深度。咁咧，但係其他導演咧，你係唔記得嘅，你只係記得嗰個係周星馳電影， 同埋有時會記得係嗰啲即係周星馳嘅戲，所謂嘅 KTV 配角係最出噶嘛。冇即係其他戲冇 好似咁樣咯。 小人物到而家，就算你話八兩金啊，都用翻以前佢即係入面嗰啲造型去大陸巡迴去表演唱歌嘛。而家仲食緊尿水嘛，大陸嗰度。 八兩金 係啊，久唔久咪整。 我諗佢上台第一句就係話：我今日整大量牛丸咯，咁喺度摁下摁下。 摁下摁下嘛， 係啊。 同埋嗰個野頭，佢永遠都唔剪噶嘛，就因為就係佢就係咁樣響嗰度啊嘛。譬如喺嗰個叫咩啊？嗰度叫乜？龍哥雞年。那個驚天拳啊嘛，嗰、那個 啊黃傑驚天拳， 到而家呢十年仲有台灣扮翻，即係模仿八兩金噶嘛，而即係走咗去，即係成咗名咯，因為咁樣。 其實八兩金嘅造型好似另外一個叫做諸葛亮噶，佢 係諸葛亮綜藝節目嗰個嘛， 係啊係啊， 好類似噶嘛，所以 都係湯碗頭啊嘛， 係啊，所以台灣咪即係仲係食緊個文化，但係問題就係到而家香港，咦？周星馳之後，你話之後出過或者張家輝之類咁冇噶咯喎，之後 冇啦，所以我話告別篇咧， 真係告別篇噶咯喎， 淨係我哋嘅節目告別啊，而係周星馳之後香港再冇笑將，再冇喜劇， 嗯、 我講嘅真係。真係張家輝唔入流， 唔係嗰只 鄭中基亦都唔係嗰只，因為周星馳嘅喜劇裏面唔係淨係肢體動作，詹瑞文嗰啲，詹瑞文扮女人，男人之苦已經食到而家， 唔係嗰啲係叫滑硬滑稽啊嘛， 滑稽戲我哋叫做， 即係用 喜劇裏面嘅屬於幾個傳統幾個類型裏面啊，一種就係我頭先講啦，荷里活最流行嘅一個類型叫做愛情喜劇啦，romance comedy。另外一個類型是什麼呢？叫做滑稽戲。滑稽戲是什麼呢？就是早期的，即譬如查理卓別林那些，由個演員的動作、啊、去做一些模仿現在人的一些醜態去嘲笑他們，那些叫滑稽戲，即是鄧寄塵啊、伊秋水啊。所以滑稽戲呢，其實就是香港一路以來的喜劇的傳統的、 嗯、 你知不知道 Lens， 你知不知道香港第一套喜劇是什麼時 候？是不是戰前都來到1940幾年？ 1919年在電影法，電影發明了冇耐，係啦， 即係當時係 1895年就係法國第一套喜劇，就係呢個盧米埃兄弟拍嘅。14年之後，香港已經拍咗第一套喜劇，叫做《偷笑我》。 偷笑，但其實係咪關於即係當 喺網上揾到㗎、啊？ 偷笑我係嘛？ 係啦， 其實咪即係關於即係關乎翻之前啲戲係冇即係現場即係收音，所以要用好大嘅動作去表演啲喜劇 咧。因為以前咧默劇啊嘛， 默劇。 冇對白嘛， 咁、 所以好多時係靠咩咧？個演員嘅肢體動作，我哋叫做，即係譬如叉你啊嗰啲，即係硬滑稽，即係炒肢踩蕉皮、啊， 即係肥婆踩蕉皮實笑噶啦， 係啦，肥婆踩蕉皮，跟住後邊一個一跌低就搲甩佢條裙啊嗰啲咁嘅嘢，咁啊鄧寄塵、伊秋水都係嗰只嚟嘅。嗱，但係你留意一下，周星馳係冇脱離到呢個滑稽戲嘅傳統噶，我就係話你留意佢嘅動作嗰個節奏啊，周星馳表演即係喺戲裏邊嗰啲， 嘿咦咦嗰啲口型會後面停一停。 系啦， 等佢笑咗先，然後再做下一步。 我琴日定前日有線就重播呢、這個《大陸密探零零發》。 嗯， 你留意一下佢一場戲，佢同阿劉嘉玲就嬉戲，就打出角。 系、 劉嘉玲就用關節技，其實嗰場戲好得意嘅， 夾佢隻手。 佢係模仿 MMA 嘅，其實。如果當時好多人唔知道，但如果我哋有睇開搏擊就知噶啦，即係劉嘉玲喺嗰個地點上嘅動作咧。在地面的動作其實就是 MMA 那些動作來的、即是那些關節技，那麼就夾斷了他的手嘛。好了，跟著第二幕，跟著呢就周星馳坐在那裡，跟著他就說 跟劉嘉玲說，他說師傅不單止沒有不高興，還內心感到很欣慰。你想想那段戲其實是什麼呢？那是黃飛鴻來的嘛， 是他扮的黃飛鴻嘛。 是的，他說話的節奏、語氣、動作其實都是扮演黃飛鴻的， 嗯， 但很明顯劉嘉玲是給不到戲他的。你再 cap 翻嗰段戲出嚟睇下， 佢接唔到即係嗰個戲， 佢接唔到個喜劇噶，劉嘉玲喺度傻笑嘅啫，其實。 其實佢唔知笑乜嘢。 係啦，佢唔知笑乜，佢就喺度傻笑嘅啫。咁所以咧，就係一個喜劇演員，佢之所以可以變成成套戲嘅靈魂，變成個風格，唔單止周星馳係參與咗劇本嘅創作， 係 對白嗰個嘅度嗰啲橋，甚至係個演出啊， 係 嗰個 deliver， 我哋叫做點樣 deliver 嗰場戲咧？所以佢裏邊。最後尾頒獎禮嗰度咧，再自嘲嗰下咧，又上咗另外一個 最佳男演員係嘛？頒俾 係啦，就 係、是、唔係佢喎？ 就係、是、頒獎禮嘛，就係、是、頒咗俾阿發嘅舅父啊嘛。咁佢仲要阿發嘅舅父就應該係《回魂夜》裏邊嗰個保安啊嘛。 係係係， 盧紅啊，應該係 係 係嘛？跟住佢仲要喺度嘲笑佢話佢浮誇啊嘛。跟住仲要阿劉嘉玲出嚟講，就話佢掟馬嗰場戲。就係佢俾唔到戲佢啊嘛， 佢仲剪翻出嚟嗰啲片段啊嘛， 唔係係調翻轉啊，係啊，其實交唔到戲俾阿周星馳嗰個係阿劉嘉玲啊嘛，現實上啊， 嚇係啊，同埋你話呢個即係嘲笑自己仲食神嗰陣時候，叫啲嗰啲廚師話你同我講好好味嗰個咧，滿面油嗰個叫佢話你睇你太浮誇咁樣之類啦，係嗰度再叫做諷刺翻自己嘛嗰度， 所以我就話周星馳有一種喜劇再上一個層次係咩咧，就係、是、自嘲啊嘛，係。你想想香港人曾幾何時是有信心的，有能力自嘲代表那個人有信心， 嗯， 比如很簡單，等於人成日笑我大肚腩，我沒所謂的嘛原因就是因為你會知道我又不是賣六嚿腹肌，我又不是小鮮肉， 內涵嘛，說 就等於人家說你黃錦星咁， 冇所謂 啊，冇所謂噶嘛， 我呢啲我賣性格噶， 最緊要有女埋身嘅啫， 係咯， 即係你嘅賣點係性格巨星啊嘛，咁樣，咁所以我就話一個香港人曾幾何時度過最即係最 sad 嘅時間，其實係八九年，大家諗下九零、九一、九二 倒數嗰個回歸之前， 倒數九七回歸，仲要咩咧？係不斷移民啊， 係啊，啲 friend 一個一個咁走啊， 親戚朋友，你望翻轉頭諗翻自己。哪一個人沒有經歷過有親朋戚友、同學 一定有 多年的朋友友好移居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英國、 美國、 美國周圍都有，所以我就說周星馳的電影是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 嗯， 現在這一代我相信九十後他會接觸周星馳，但那個電影的感覺很不同的，我覺得跟我們 同埋佢哋即係叫呢一代所謂嘅唏噓，就係佢哋冇咗我哋以前一齊睇電視或者睇電影嗰個集體回憶啊嘛！即係我哋最衰嗰極，即係講翻電視啊！就算二千年都仲有香港人睇電視，一直頭係邊個咧？冇去睇嘅喎，淨係睇韓星或者睇翻 唔係咩叫劇台劇？你知唔知道我哋以前讀文化人類學，文化係咩意思呢、嗯、就係、是、一時一地同一班人嘅生活經驗啊嘛！ 而家冇咗啦，呢樣 嘢為之文化咯。周星馳咪就係香港文化咯。因为在那个年代六四之后在这个时间在香港这个地点、嗯、然后我们这一班人所有的观影经验，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台湾人怎样看周星驰，大陆人怎样看周星驰、 嗯、 其实大家的观影经验那个经历是不同的，其实、 嗯、 即是他们的笑位和我们的笑位是完全不同的是吧，我们见到那100元打靶为什么来印 T 恤呢， 咁就小公干啫嘛， 就系嘲笑呢个大陆佬贪污啊嘛。无论你铁掌水上漂也好，你老豆系陈局长也好， 都冇用， 都冇用。 我巴士你光都要死， 系嘛？佢里边讲咗一句就系我盲嘅，点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咧？ 黄一飞啊嘛， 喂，嗰阵时咪就系程翔，你记唔记得啊？ 记得啦， 咪就系泄露国家机密坐咯， 嗯， 就拉程翔去坐咯。所以我就话呢、這个呢、這个观影经验本身咧。是香港人的一個身份認同， 其實是有少少苦中作樂，因為之前你都記得吳君如之前就有套戲阿爾蒙扮過這個叫什麼民主女神像吉高一手嘛，是吧， 那個名字這個 嘛，假底嘛， 其實這 個是很多很多是苦中作樂來的，這個是即是香港人才明白的，其實如果調轉你是今日或者九十或者叫二千看回那一個片段，他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扮，還有那首音樂在這裡， 是有 啊， 嗱，你佢有幾個角色好得意嘅，我覺得一個就係、是做呢個菩提子，即係劉鎮偉嗰、那個嗰、那個，即係佢做一個演員都好好笑，我覺得。另外一個就係喺呢個新精武門做佢師傅霍家拳嗰個係邊個？袁輝啊， 嗯， 嗱，袁輝都是一個好有趣嘅演員嚟嘅，即係佢 你發覺即係周星馳唔單止佢個人嘅喜劇感好強，佢甚至係令到嗰啲小角色，我哋喺之前嗰幾集裏面都講過，即係嗰啲小角色本身咧都脱胎換骨，係成為一個嘅喜劇嘅巨星喺個個十幾秒嘅時間。 即係佢係帶動咗一個化學作用啊！周星馳呢一個 factor。佢加入咗之後， 嗱，好似香港小姐曬華珍咁樣啦。你諗下喺呢個嘅功夫裏邊嗰個曬華珍咧， 係 其實係脱胎換骨嘅喎。你諗下佢一個咁小嘅角色， 好短時間嘅出， 佢出咗好短時間嘅就係阿袁華走去裝佢沖涼嘛。係 包租公啊，係 包租公走去裝佢沖涼嘛，就係嗰段嘅啫。但你想想你到而家你仲記得一個咁嘅 Cadefe 嘅樣子？ 同埋記得個口會畫去咗神一歪嗰下咧，而家仲記得個鏡頭，誒點解咁大個口咁易畫會畫歪嘅咧個嘴唇？而家仲記得嗰個畫面仲喺度。 醬爆咧仲有， 醬爆就出嚟佢幾次噶嘛？醬爆。 醬爆喺功夫裏邊洗頭啦。 係。 點解冇水嗰度啦？ 係啦，一見到個啰柚啊嘛。 係啊，跟住就之前就話我要爆啦，就係、是、應該係少林足球係嘛？ 跳舞嗰段啦，即係成班人啊照明，同埋有一個阿醬爆就係嬲尾就係，因為佢哋要揾個隱世高手啊嘛，即係將啲功力阿袁華同埋阿袁秋就係過啲功力俾邊個就誒呢個人就係我啦，點知唔係一拳飛開咗啊嘛？ 嗯、 即係嗰、那個幾句話雖然係好短好短，但係就係、是、只係周星馳電影先令到呢啲所謂配角咁短嘅角色令到 而家 咁 深 發光發熱啊嘛！但係如果調翻轉你抽翻嗰啲人出嚟唔得。即系飞嚟咗周星驰， 唔得啦，梗系 一飞出嚟， 你揾王一飞拍呢个 William Hung 系 咩叫我阿妈 咩我阿妈咩癫仔啊？同埋最一个就系阿周嗰个叫咩诶张伟健拍嗰套叫《功夫足球》类似咁嘅嘢咧，又系掹翻啲角色出嚟， 揾阿周 咩唔起就系唔得，有吴君如又好，有翻啊即系大师兄又好，类似角色。即係行翻嗰套戲嗰個劇本模式啊？ 點解 啊？都係唔得。 你覺得點解？ 咪就係冇咗周星馳呢一即係譬如你煮餸嘅時候，你一定要有啲有個主菜側邊嗰啲叫拌菜先好味噶嘛？側邊所謂拌碟嗰啲啊，係嘛？譬如似你話譬如話蟹煮粉絲，你得粉絲唔好食，你要只蟹滲咗嚟出嚟，蟹汁啲粉絲索曬咁咪好味咯。周星馳就係嗰只蟹啊嘛，我唔係要踩佢啊。問題就係、是。其他就算你就得啲粉絲同埋得嗰啲叫配料啊，得翻啲葱啊、胡椒，你嗰啲撈埋唔好食噶嘛，嗰啲你一定要有嘢餸，即係有個主餸喺度噶嘛。唔係呢一樣就係其他演員而家就唔見咗啲咁嘅人咯，冇咗啲人啦，係嘛？ 所以我就話呢個正正就係一個即係邊一個作為嗰個電影嘅核心，好多人就話導演，但我覺得喺周星馳嘅喜劇裏邊咧，唔需要爭論，一定係周星馳本人。 係。 係嘛？因為你諗下，我覺得就算嗰啲小角色同佢對手戲咧、 嗯， 其實都係周星馳度嘅。 係， 你見到阿洗米華投訴啊，周星馳話佢打靶嗰場喊咗一百個 tick 都唔收啊嘛， 兩條友仔 就話佢玩佢啊嘛，玩阿鄧兆尊同佢啊嘛，係係嘛？佢覺得係啦，當然，即係我咧亦都係周星馳要求高啦。即係你好簡單啊，黃一飛爆頭嗰度喺呢個少林足球裏邊，兩個喺度唱歌嘅喺卡拉 OK。 少林功夫 好嘢， 即係老細準備飛樽埋。 跟住嗰條友咪飛玻璃樽埋，佢飛到真係爆光噶嘛？ 係啊，同埋就算佢話 就算糖膠玻璃樽都爆光， 佢個底好硬噶嘛，所以搏嗰陣時候都個頭淤淤地咯。 係啊， 其實之後嗰個故仔我聽過，即係而家睇翻 YouTube 都有嘅，就係、是、黃一飛其實話其實嗰啲即係阿星爺話，問後備仲有冇道具？其實係有佢哋冇拎出嚟，見即係見到阿黃一飛咁慘，個頭爆曬腫曬咧，就唔拎出嚟話冇啊！如果唔係，繼續搏落去， 繼續搏落去， 見爆光嘅，即係佢要求即係高度咁樣，佢要譬如攞幾廿個 shot， 要揾到一個滿意為止啊嘛。 所以我就話，如果大家告別周星馳嘅電影，有一套戲咧，我都一定要反反覆覆去睇嘅，就係、是《喜劇之王》。 嗯， 我覺得呢個係總結咗周星馳喺佢嘅即係三十年嚟咧，差唔多一個五十幾套電影裏邊咧。怎樣一個即係搏到最盡、去到最絕的一個喜劇演員，那種心路歷程是怎樣？係咪？當然後面尹天仇後面咩破案啊嗰啲係臨尾加落去啦。但佢中間嗰個作為一個茄喱啡嗰種掙扎， 嗯、 死屍死咗之後，仲可以想講句對白，嗰種追求係咪？包括佢手上邊揸住，其實所有無線訓練班嘅出身嘅人。點解都會睇呢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方法演技呢？因為無線訓練班嘅系統係由鐘景輝確立嘅，其實，而佢哋呢一班人就係受方法演技所影響。我哋先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講下呢個告別周星馳有啲咩值得留念。